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百姓遇见大师系列社会公益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让市民实现演话剧上广播的梦想。请听报道。 百姓遇见大师是一个帮助普通人实现演话剧上广播梦。 最开始我就喜欢人艺的话剧，从单心谱开始就看。今天呢使我们特别受益，有些话经过人家给我们一调整，我们觉得这个话说出来。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6分，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又是一期带有很多很多福利要送给大家的直播了。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薄总呢今天会给我们带来，首先是技术上的一个革新 啊。对， 听起来很有意思。刚才他大概给我介绍了一下，我就说我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在改变我们家装的这个便捷度哈、和我们住起来的这个舒适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种很神奇的可以让我们的家变新的方法，不像以前一定要砸某个部位啊，砸把这些东西都砸掉了，现在可以很简便了。另外呢，不能少了，就是薄总每次来都会要送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说说这个进门礼吧。还是进门礼啊。 如果说是，反正还是听咱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啊，前30位到我们南城店、丰台店，或者到北边的千鹤家园店呢，只要到店呢，就会有个随手礼啊，价值100块钱的礼品，你可以自己选啊，有这个工具箱，有购物小推车，这个是只要我们拨打我们厂位4006658848提前预约的。 到店都有的、 嗯、 啊，只要你到都给。 好，这个是进门礼。 对， 我们现在在南城公益西桥，就是地铁站公益西桥 C 口一出来， 对，有个未来名流大厦的1217， 嗯，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48快装的大招牌了、 嗯、 啊，就上去。当然这个为什么会跟大家说要提前拨打电话预约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 嗯， 有听众啊听了节目以后说，这不就是到店里吗、 嗯、 那你们都说了地址了啊，我就去就行了。哎，但是导致呢说，因为我们去已经预约的听众太多了， 对对对， 我们备的又没有，是你没有预约到，我们可能就没有备您那一份儿，去了没有领到，就心情就会很不好。 嗯， 所以大家打4006658848预约一下我们的进门礼，然后再去店里面会比较好一点。 对，你就周六上午到丰台店，下午到那个我们北边的店，就是千鹤家园店。 嗯， 啊，那个叫那个在地铁在惠新西街北口一出来就是， 嗯， 啊，14010。 好， 直接上去就可以。 对，如果说你看我从这个惠新西街北口或者是公益西桥这个地铁站出来没找着都没有关系，4006658848，现场赶紧打电话说，哎，怎么走呀？ 对， 就可以知道了。今天呢，我们的进门礼还是我们之前也送给过大家的。如果获得过，这一次有二选一的机会，你说，哎，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一个，我想要再换另外一份都没有问题，都是很适合我们居家生活的，价值100元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4006658848。嗯，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礼物是什么，怎么获取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上一次来的时候聊到了一个福利。 嗯 嗯，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只有30户嘛。 对对对。 我不知道现在30户还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49800。 对， 直降20000。 是的。 嗯。 这个呢，就上次节目播完之后，实际我们那个周六周日基本上就是两个店已经就还有超的啊，就30几户已经都没有了。 啊。 啊，就是而且的话那个特别实惠。嗯，整个客户选择起来呀，他是特别省事，就签这么一个单呢，全屋换新， 嗯， 啊，而且6天可以完工，啊，就是60平的房子，这个是保证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可以， 建筑面积60平米以内的，我们保证说在29800的这个基础上，不会再多收大家一分钱， 是的， 而且6个工作日保证完工， 对， 嗯， 而且他干的活呢，就是全屋铲墙皮拼腻子，局部的挂网， 嗯， 局部的石膏找平。加上全屋墙面的刷漆，顶面的硅藻泥，加上厨余的吊顶、铝扣板吊顶，送你2个灯，送一个5合1的风暖浴霸，再加上厨房和洗手间的微晶石板的铺贴， 嗯， 啊，最后加上厨房的地面和洗手间的地面石塑地板的铺贴，全包含连工带料，啊，原来我们这个价如果要单算的话，合起来应该在49800。 原来这个是299套餐是吗？ 嗯，不是299套餐，只是没有铲墙皮拼腻子，也没有厨房和洗手间的墙面和地面的处理。 嗯， 啊，所以这个套餐也是我们针对7月份推了一款新的套餐，啊，这款套餐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以及这个出租房， 嗯， 啊，他们还有整个住的不是特别长的啊，3、4年、4、5年之内的。这种需求的客户选择的特别多， 嗯， 还有这种个别的学区房啊什么的，这个他们选择的多，从我们的客户形态来看的话， 六十平米以内的老房子，住了5年以上的， 嗯，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 刚才博总提到的，不管你是卫生间可能有点发霉啊， 嗯， 啊哪儿，嗯，犄角旮旯没有以前注意不到呀，想要把瓷砖什么的，哎，我是不是可以变得新一点，然后住得舒服一点？还有就是厨房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 对， 每天都要进进出出， 是， 嗯， 实际厨卫是我们老房翻新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你的厨房，有好多客户的顶面啊，1年都不清理一次， 嗯， 那这个实际是有。我个人认为是对自己的健康是有影响的，因为你厨房那个顶面，你每天做饭呢，顶上一定会有油烟的。 嗯， 你如果是时间长不清理，上面一定会有烟沉积的。那我们空气当中是有浮尘的，它是会粘到上面的。 嗯， 那你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对吧？如果说是你没有养成这种每个月清理一次厨房的顶面啊，那你要超过6到8年的顶，你要大部分因为之前顶都 PVC 吊顶嘛，我个人建议啊，你别的地儿不做，你也得把这个顶换了， 啊，换成现在的铝扣板吊顶，它也好打理。对您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厨房嘛，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要让它有这个二次污染的几率嘛。 嗯。 啊，所以说我们四八会上做的基础套餐就是全屋的墙面、全屋的顶面加厨卫的吊顶，啊，这个是给大家，只要你从我们那儿做，这个是一定要建议你都要做的。 嗯，这一整套下来，以前呢，大家总觉得说，哦，我要把厨房、卫生间全部翻新一下， 嗯， 还有家里面的顶啊、地板啊、墙面啊，这太复杂了。 对， 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现在呢，嗯，博总在这个淡季不淡的七月份、八月份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告诉大家，我们原来价值49,800的针对60平米以内的老房子的全屋翻新，是直降20,000，现在只要29,800。而且我们上一次节目做完了以后，30个名额已经超出来了。我们的工人又得加班加点开始给大家干。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南边店和北边店，我们的承载量也会大一些， 嗯， 包括我们的工人的储备量也比我们原来一个店储备量再大，所以说呢，我们整个除了我们正常，还有那些，不学这个套餐的，也学整翻的， 嗯， 啊，或者我就这个套餐我不适合，我选择你199、299套餐的，因为我们的套餐有7-8种套餐， 嗯， 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上次节目做完之后啊，好多的业主过来，哎，就觉得这个套餐特别划算， 嗯， 啊，所以周六周日他们就都是预定了， 嗯， 啊，预定了，就这段时间已经有开工，还有陆续有完工的， 但肯定也有60平米以上的吧， 以上的 就是我们说的超了一点点的那种老房 子，超了就是你算嘛，拿这个2980除以60乘以你那个实际的面积就完了，啊，就只多一平米就499。 我们也不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再去给大家追加了， 按最后实际的啊， 哦，这一点很好啊。我原来还想着我们得是不是得按照原来60平得4980这样来算一下，超出1平米，哎呀，觉得好不合算， 对， 恨不得把自己家里房子再揉一点回来。 嗯， 好，嗯，这个我们有听众在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了啊，说电话是400-665-8848，我的天哪，我都会背，对，你的这个专业素养啊，已经快追上我了，这马上就要超过我了，没错，400-665-8848。刚才呢，我们说到的100元的这个到店礼是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预约都会获得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博总说了，我们如果再设置一个30户的这个门槛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觉得说，哎呀，那我肯定是， 嗯， 赶不上了啊，或者还有听回放的听众说，那你们直播时段这30个名额肯定是满了。就上一次我们直播做完的经验来说，确实会超出来，所以呢，博总在考量了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有2家店， 对， 然后考量了一下我们的工人的这个承受能力啊，干活能不能干得完的这个情况下，告诉大家，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做，我们就不设置这个30户的限制了。 这次咱们节目为咱们乐享生活啊，自己本周带来有2个比较好的消息啊，这次咱们是50户，而且呢，我们第3个店正在装修当中，在海淀区增光路30号， 嗯， 啊，那儿有个宾馆的负1层，我们整个拿下来1层正在装修，也就我们海淀区的第3个店，应该在我下次上节目的时候应该就能试营业了。 下次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跟大家剧透。哎，说到微博，还没有提示大家，微博也是可以来向博总来提问的，说我们家这个情况能不能， 嗯， 啊，符不符合29800啊，29800这个套餐啊，60平米以外的是怎么情况？然后呢，我现在只想局部啊，可不可以有活动参加？这些问题都可以今天在直播时段来问到我们的博总。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刚才忘记提示大家了，还有人说北京人好多，想要去重庆或者成都买房子，然后搜了一下，发现重庆也有48。哎，你真的很关注哎，你除了会背电话以外。说问一下，是一家吗？ 是一家的 啊。 要是在 重庆买了房，有优惠吗？品质和北京的一样吗？ 一样的，我们的产品的标准是统一的。 哎，我跟你们说， 都是咱们自己的直营店。 博总不上节目的那一周或者是2周，就得飞到重庆去打理重庆店的事情。第一，品质肯定是一样的， 嗯； 第二呢，活动可能多多少少会针对当地的一些情况、实际情况， 会根据当地的这个时节和整个当地的一个店面的实际的情况、客户的需求， 嗯， 啊，因为每个城市的消费观念、理念也不一样。做微调， 嗯， 但是只要我们选择的产品的标准不会变， 啊，就是所有的东西呢是在我们这个大框架之内，让它在路稍微的有些这种调整和变化。 嗯， 啊，所以说质量是大家可放心。四八会呢给咱们，做的旧房翻新，首先考虑的就是环保。 嗯， 啊，实际老房翻新呢，就是环保是我觉得是你每一个想翻新房子的业主你要着重要考虑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比钱重要。 嗯， 啊，不要说是翻个房子，我就为省钱，这个搞得自己最后装完之后甲醛超标，你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就会有影响。 哎，这个甲醛超标的事儿，真的最近，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刚刚经历了装修和搬家这件事情， 嗯， 所以很多人都来咨询我。 是的， 说你为什么装完了这么快你就能住进去啊？或者是，甲醛是个什么情况呀？或者是这，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四八快装也会给大家提供检测 嘛，嗯，我们做完的所有的房子啊，只要咱们施的工，最后都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 嗯， 啊，甲醛的含量在不在这个有效的范围之内？ 嗯， 那这个必须要给你测清楚，咱们不能打嘴仗。我说环保，您说不环保，最后搞得没意思了。 哎，我们要找一个在市面上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很有 数据的， 对，有数据保障、信誉保障的一个除甲醛和检测的这样一个公司，来帮大家做很专业的。我个人就是我体验了那个除甲醛之后，我是真的觉得会很安心。 嗯，对，他做得很专业的。 嗯，两个数据一比较，你就非常清晰， 清楚。 而且你自己大家也知道，虽然说甲醛是没有味道，但是你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它是有味道的， 啊， 我们总说新房装完了或者旧房翻新翻完了家里面有味道没有办法住，这都是材料的问题。 对， 嗯，不环保导致的。嗯，如果你们有那个心理承受力的话，就让除甲醛的这个师傅帮你上门测一下吧，测完那数值啊，我跟你说你就会很心寒。但是我们四八快装给大家做完的，我们要赠送给大家一次 这 个检测 的。嗯，这个就是你只要到我们店跟我们签下订单交定金，我们这个就送你了680。 嗯， 这个不需要你花钱。 嗯， 公司送给你，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是必须要给你做实了啊，这样让你能看得到啊。还有一点就是旧房翻新啊，实际在好多人的概念里头，哎呀太麻烦，又搬家又这个搬东西啊。 嗯，对， 实际我们四八快装经过这两年多的这种发展啊，实际让我们业主实际很省事儿的就能把家翻新了。所以我们未来倡导的一种理念就是，翻新理念就是，你翻房子就跟换件衣服一样这么简单，你不需要说有多么复杂。 哎，不用做长时间的心理建设，一不用搬家，二呢不用花费太长的时间。 是的， 我们48小时的概念就是说，哎，我们在6个工作日就可以保证完工啊。 对， 好，更多的内容我们要放到下半时段跟博总来聊了，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0，酿酒篇，玩的就是温度。到达杏花村的时候，天刚刚下了一场雨，气温降低了不少，我被寒风裹夹着进入到酿酒车间，一副火热的劳动场景映入了眼帘，瞬间觉得不再那么冷。接待我的任师傅正蹲在地缸旁边盖保温被，我走上前去问道：“任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呀？”“不好意思，没在外面等你。”任师傅转过头来跟我点点头。气温突然下降了，我得赶紧给地缸保温，不能让冷风吹进去。我眼前不由一亮，上来就是重头戏呀。这属于温度掌控吧，我迫不及待地问。嗯，算是，但也不全是。任师傅压好最后一个区域的保温被，站了起来。任师傅开始巡视地缸，并示意我跟上。温度掌控是一门学问，大多数情况下靠的是从多年经验与揣摩中得出的一种感觉。任师傅边走边继续讲解，汾酒的温度控制和微生物的生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微生物有生长、平衡和衰落的周期，我们进行温度控制，

直接送的啊，每一位拨打电话预约到店的都会获得的。 对， 4006658848可以预约到店，或者我们价值100元的这样一个居家的礼物，可以二选一。具体的礼物内容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我们不是微博上面有朋友记住了电话吗？ 嗯， 然后他说又留言了说。啊，刚才你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么环保，是要打造雨后森林般的居住气息吗？一定是的。他，哎，他不仅背下了你的400电话耶， 把我们的宗旨， 来来， 啊， 对对对， 公司的宗旨， 你自己说一个原版的，嗯，我们四八快证的宗旨是， 宗旨是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 哇，嗯， 这是我们企业的目标。 好，嗯，这个 slogan 啊，你也记住了，非常好。这有没有打电话去获得领我们的礼物进门礼？刚才在上半段我们说到了，现在呢，我们四八快装上一次来的时候就针对30户的听众， 嗯， 做了一个60平米以内的老房子全屋翻新。 对 啊，所有的项目以前我们啊，就是哎这儿可以做，那儿也可以做，但是可能要加在一起，整个会价值49800的一个全屋翻新的项目，嗯，现在60平老房子只要29800，超出的部分我们按照29800除以60平折后价， 对， 来给大家每平米算套餐的价格， 对， 非常实惠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今天呢，嗯，也是博总就是思考了大概2周左右吧，说行，我划了划了手里的人能做完，就跟大家说拨打4006658848只要报名， 对， 我们都尽量的给大家做，不设这个30户的限制了。 而且呢，今天我刚才讲了还有2个好消息啊，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你就选择29800我们原有的这个套餐，你这个周末到我们店直接交定金，交定金我们就可以给你开始施工，就是施完工之后你满意了再付钱。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公司整个给我们的业主啊，就是更有信心的一种这种表现吧，就是说白了，你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敢懒，再吃气活， 嗯， 啊，我给你先干活，干完活之后你再付钱， 满意了再给钱， 对，不满意了重做，做到你满意了你再付钱。 其实我不是想让你说出后面那句话的，嗯，就哎呀这心里一颤呢， 嗯，是，嗯，但这个呢是这样，我们正好这个我上2周出差了，正好考察了一个新的材料啊，而且的话这个材料我觉得对我们旧房翻新有这种革命性的意义，未来的墙砖，厨房和洗手间的墙砖和地砖，如果说你的砖不是大面积的起骨和脱落啊，那我们是直接给你就刷墙漆啊，墙呢就是瓷漆啊，不是普通的油漆啊， 嗯， 就刷完之后跟你原来的瓷的釉面是一样的啊， 嗯， 而且的话我们会给你把色彩会搭配得很好很漂亮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做旧房翻新，我觉得嗯，对我们这个施工的工艺上包括给业主的选择上更多一种选择， 是一个非常大的革新了。 对， 啊，应该算 就是你老房子，你比如说你的墙砖就觉得有个别的开裂了， 嗯， 啊，那其他楼还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把开裂那块砖给你砸掉，重新补一块大小一样的砖， 嗯， 那我们给你换一个色调，整个给你搭配好，给你刷出来， 哦， 很漂亮。 哎，这个瓷漆， 嗯 嗯，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在这个29800的套餐里面着重说这一点， 嗯， 是当时我们的合作还在谈。 对对，正在做试业。 对，现在呢， 啊， 我们是已经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在29800的这个套餐里面就有这个瓷漆，直接可以刷在瓷砖上面的漆。 对，就把你原有的瓷砖的油烟啊这些污渍啊给你清洗干净， 嗯， 清洗干净以后开始给你刷，刷完之后你最后。2天之内之后3天吧，最多你就可以使用了，一点问题没有， 嗯， 也不用砸墙砖，也不用砸地砖，啊，这个就会省了好多的事儿，而且你出来的色彩搭配以后特别漂亮，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材料之后，啊，我们整个做调研，那我们这个材料厂家很牛的啊，你像这种大一点国家的这种，像咱们2008奥运会有他们的专利产品在这个鸟巢里边在使用， 嗯， 啊，你比如说那个电线杆上刷上他们这个漆，小广告纸就粘不上去，啊，你贴不上去了， 好神奇， 啊，他这个公司呢，真的专利产品有几十个，啊，所以我们发现之后跟他们公司整个做战略的合作，老房翻新，就是我们已经有好多这种，他们做的是学校啊、医院呀，啊，他们那些这个 瓷砖的翻新，那我们看完以后非常漂亮啊。而且的话呢，我们公司不有设计师吗， 嗯， 我们专门针对用不同类的这种消费人群设计了不同的色彩搭配啊，你想要什么样的色调都可以给你刷出来， 嗯 啊，墙砖地砖。那这个呢，我觉得是真的在做旧房翻新，我们就会省了好多好多事儿，因为它刷完之后跟原有的瓷砖的釉面基本上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嗯 啊，而且色彩搭配好，比原有的瓷砖的色彩更好看更漂亮。 简单一点，就是以前为什么厨房卫生间 必须砸， 哎，就是很复杂， 嗯， 然后工期又会拖， 对 啊，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虽然说48快装承诺大家48小时，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说过， 嗯， 我们会把需不需要延期告诉你， 对 啊，是要延一天还是延两天， 对 啊，这样子。当然我们都是以小时来计算的，不是 好， 哦，一延就说你仨月不至于， 嗯， 为什么会延期很多时候都是 因为洗手间厨房 对，要重新砸了， 只要砸掉之后就要重新做防水， 嗯， 必须失业48小时，嗯，再做这个拉毛贴砖，这都需要时间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产品出现了，就是让我们翻新房子我们就以刷为主了啊，就不用以砸以这个为主，就是整个我墙面刷，我顶面刷，我厨房和洗手间还是刷。 而且你刚才说那个补瓷砖的事儿，我相信很多的家庭都有这种特点， 嗯，都有这种需求的。 因为你的这个砖是大概你装修那一年，哎，很流行啊， 嗯， 然后这个当时买了很满意，你说就掉了一块儿， 对， 我就为这一块 了，嗯， 我补又补不上， 嗯， 因为补不齐，说花纹是一样 的， 厂家不生产了， 对， 很特别的一些花式。还有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花纹可能也不流行了， 嗯， 不太喜欢了， 嗯。 更有多的是比方说租了房子， 嗯， 是吧，或者是你买了一个学区房二手房，你说原来的吧这个装修质量还不错，但就这个花儿我不太喜欢，啊， 是 颜色不太喜欢，现在我们一个瓷漆都解决了， 对， 啊， 这个漆真的刷出来很漂亮的，我们在公司有样板间，如果你们周末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过来看的， 嗯 啊，包括我们把每一块砖刷成原有的色调，就另一半刷出来，你看它的色调对比， 哦， 还是很明显的。 哎，我们还有实验在现场， 还有实验， 可以，啊， 完了那个到我们店呢，我们也有这个样板间，你可以去看到的， 嗯 啊，而且的话，就因为这是个新的材料，啊，我们就因为引进这个新材料，我们才推出来50户样板间。先干活您付后付钱， 嗯 啊，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厨房和洗手间墙面用我们这个瓷漆刷，那我们可以就完全这个套餐29800的套餐先给您干啊，您签完合同之后，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想定29800这个套餐的话， 对， 有50户，只有前50户， 对，我们是先干活后付钱，您觉得满意的再付，不满意的你可以不付， 是只针对我们乐享的听众的， 对啊，今天这个主要就是针对咱们乐享 这件事儿要问清楚啊，嗯，大家打4006658848的时候记得说，哎，我是听876乐享生活，我知道这个事儿的，你们是不是有前50名可以先给我干活然后再付钱，我满意了再给你钱付全款，没错，就是这个活动， 嗯， 大家4006658848记住了以后赶紧先打啊，先预约一个名额，还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啊，你先预约一个名额，你可以周六的上午去公益西桥店，周六的下午呢去这个惠新西街北口店， 对， 我们上下午都有专业人士在做我们的这个讲解会， 讲解， 啊，然后呢你可以现场去看了，比方说这个可以直接刷在瓷砖上的油漆是什么样的， 对，你可以去看到， 哎，就是刷出来有没有味道，因为我们微博上面已经有人在问说这个瓷漆能不能达标环保 欧标的标准， 嗯， 你想吗，咱们奥运会专用的漆里头它绝对是欧标的标准，包括好多的像上海的迪士尼的地胶都是刷的他们这个， 嗯， 特别好，嗯，所以说这个企业呢是一拿了好多国家专利的， 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是的， 不放心的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 对，我们每个材料都有检测报告达到欧标的标准， 嗯，对，一个是品牌的报告， 嗯， 啊，品牌到底是什么品牌，大家在现场可以了解一下， 嗯， 因为现在上网也很方便，搜索也很方便， 嗯， 啊，像刚才博总提到的这么多国家级的项目呀， 嗯， 包括说专利的产品，其实我们一搜就都能够搜出来， 嗯， 哎，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再一个就是环保是否达标，我们去现场 对 一看一闻， 我们都有那个检测报告， 嗯， 啊， 第一个感觉就会出来了。 而且的话，就当时刷的时候稍微有点味儿，来了第二天来，因为我们公司那儿刷了嘛，第二天来就会，啊，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啊，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刷完之后两三天之后，正好我们六天完工，你住就没问题， 嗯， 检测也没问题。 重点是不用砸了， 不用砸了， 这个事儿省了太多事儿了。 啊啊！而且的话呢，这个产品上到我们四八的这个平台上呢，让我们整个的施工的工艺也更优化了，更简单了， 嗯、 所以说我们才敢推出来，先给您干， 嗯， 后收钱。啊，实际装饰公司啊，大部分公司都是先收钱后干活啊，好多业主说，这我就签个合同，我就给你付那么多钱，不踏实。 嗯、 哦，那你现在跟咱四八工厂做，那你如果说在其他有还有疑虑不踏实，你跟咱们做，我们先给你做， 嗯， 做完你满意了再付钱。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工程部的这种施工的要求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了。 嗯， 哎、他整个我给我们的工长。工程总监说，如果你干不好，你们连钱都挣不到。他说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们保证。 不满意啊，不用给钱。 对、 啊、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工程品质的一个信心。 哎，对， 对不对？好，刚才说到的这个瓷漆标准，环保的标准是欧标，大家不要担心，而且它是一个给很多国家级项目做过 施 工的一个专利的产品。 嗯、 另外呢，是提示大家，我们这个29,800的套餐， 嗯，包含这个瓷漆， 哎，是可以选择这个瓷漆的。你说我不想砸了，好闷，好累呀、啊，还要等这么长时间。那你就可以直接刷这个漆，是我们刚刚加进去的一个新的内容 的 可选的选项、 嗯、 当然你说我还想做原来的选项也没有问题， 对，可以的、 嗯、二选一多选一。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或者是下了直播之后，你是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嗯、要拨打400-665-8848预约到店，说我了解一下这个29,800的套餐，了解一下这个瓷漆啊，直接可以刷在瓷砖上的油漆是什么样的。 嗯， 哎，可以预约一个我们的这个套餐，前50名啊才有先施工后付款的这样一个优惠。但是呢，我们的29,800直降20,000的这个优惠是不限名额的，大家可以尽情的拨打400-665-8848。啊，瓷漆可以喝吗？那为什么每一次说到油漆，大家都想喝啊？再给大家解释一遍，这个是我们这个喝的概念，不是真的让你喝。 对，喝它是。可以用到喝的产品上的漆膜， 就是说、 哎、 是刷在这个， 那是我们墙面的大丝漆 啊。可乐就 那可乐内部那个内壁，那是用我们大丝漆的漆膜做的、嗯 啊。就是说你把饮料放进去啊， 嗯、 就是盛装在刷的这个漆的器皿里边， 对对对， 没有问题啊。 是 这个可以喝的漆是这个概念，好不好？嗯，想试的话也可以去现场，去我们四八快装的现场、 嗯、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演示一下。有现实的问题想要问到博总啊、 嗯、 小人文字说想问一下，厨房的烟道总是有倒灌的问题，就是在大家都用的时候倒灌比较严重，平时不做不再做饭的高峰呢，这个现象就消失了。 嗯， 这种情况咱们四八可以解决吗？是什么问题？ 这个能解决，这个得让我们工程部的总监去帮你整个去看一下、 嗯、 因为你的烟道会反啊，为什么做饭的时候你反的严重呢？你那儿差一个就是，就得装一个整个，把那个地方堵死。就是你不做饭的时候，你把那个烟道堵死，它就反不回来了。这个呢，我们之前遇到过。 嗯。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本身不是工程出身，这个事儿让我们的工程总监您电话预约、 嗯、 啊，我们可以给你上门给你给看的。 啊，但是第一肯定可以解决， 能解决，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啊，不复杂，反正，但是像这种都是老房子， 嗯， 啊，你 会出现这个， 对，都是老房子居多， 嗯， 能解决这事儿。 好、嗯，这个因为确实啊，博总呢是管很多事儿，你说到一个很细小的说， 对对对， 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 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倒灌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400-665-8848，你就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说，你说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工程人员上门看一下，我们就可以预约， 嗯， 哎，请我们的专业的人员上门给你看一下，好不好？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给你施工？需要多长时间？ 是的， 专业人员都可以来帮你解决，嗯。还有人问了，说这个瓷漆是涂在光滑的墙砖的外面是吗？它会不会脱落？可以保持几年？ 绝对不会脱落，跟瓷砖只要你不砸下来，它这瓷漆不会脱落，就跟原有的瓷砖是一样的，刷 了。哎，但是我们因为原来大家很想把砖换掉的原因，是因为它老东掉一块西掉一块嘛。那在刷这漆之前，会不会对原有的漆砖再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不会啊，如果是你原有的砖小面积的漆骨脱落，我们会砸掉， 啊，像从大小的砖给你贴好了再刷，啊，但如果说你大面积脱落，那就刷这个东西没必要了。你刷上去以后都掉了，那白刷了。 啊、大面积脱落还是砸了吧？ 啊，那就要换了。 啊，那这个漆可以保持几年的时间？他的意思是， 这个漆的时间，厂家给我们的数据是跟这个瓷砖的寿命是一样，只要刷完之后，嗯、啊，他说至少是十年起。 嗯， 啊，刷完之后，啊。没问题。 好，这个瓷漆的问题，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呢，博总也是第一次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是的， 我还是更建议大家去现场吧。 是的， 我们有专业的人员。 到我们两个店，我们都会有刷出来的样板瓷砖，你可以现场去看。 嗯， 你喜欢哪种色调都可以挑的。啊，你比如说你个性化的颜色啊什么，有可能你买瓷砖根本买不到，但要刷我们这些是可以实现。 对，就是哎，你这个色彩的搭配， 色彩搭配， 嗯， 色彩你自己有想法可以搭，你自己的想法如果不特别明确，那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帮你搭，搭出来很漂亮的。 嗯， 因为有好多东西我上次看完这个漆之后，我就发现，实际卖的是设计方案了，啊，我给你把厨房搭在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这种。设计方案刷出来很漂亮， 让大家都更加的爱上做饭。 我觉得这个瓷器真的是避免了，就会把一些好多有这种个性化的需求的业主都能解决到的问题。 嗯，好，关于这个瓷器，它真的有很多的问题。说、那刷好了之后、出现了这个瓷砖脱落的问题怎么办呢？ 有，那你要 补这一小块。 所以我们在刷之前，首先要看你的墙瓷砖的基础的。 嗯， 那如果是脱落了，我们就要给你修补的。如果大面积脱落，我都不建议你刷了，你先砸掉完了，重新咱们再搞。 嗯，我们在选择到底是给你换瓷砖，还是给你刷瓷砖漆之前， 对我们的工程的负责人先会去人家给你做测试的。啊，那不能说是花这么贵，最后刷完之后马上脱落了，那可不行。 嗯，还有人问了，在这个瓷砖上面刷漆，刷完之后每块瓷砖还分明吗？ 啊、分明，你原有的范 还是 那个范 是砖。 你越有那个范儿还是那个范儿 啊、 一样的啊、都是你越有了，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有腰线也好，或者有原有的图案刷出来还有啊、原来的 图案，哦，你指的是就是比较凹凸这个， 对对对，都有的啊、不会给你改变你原有的形态的。 是把原来一只黑色的小猫刷成了红色的小猫吗？这个都凹凸出来一个小猫的图案。 嗯、 好了，这个就交给我们的设计人员， 对， 是不是？因为如果说你们家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图案， 嗯， 它是涉及到一两块砖， 嗯， 你说这一两块我真是真的不想要了， 是， 那也没事，我把这两块给你换掉吧。啊，这个图案它也存在于一个不太流行的问题了。 是的， 嗯。好，还有人说呢，那这个漆刷了之后是可以起到稳固快要脱落的瓷砖的效果，不是？你们都快要脱落了，就让它落吧。 对，它不是，它主要是解决你面上的问题，直接解决就是瓷釉发旧的这个问题、 嗯、 啊，你不喜欢了，想换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嗯、 哎，你原有的其他的瓷砖的缝隙啊什么的图案是全都保留的，那你脱落是被就天砖里头起鼓了脱落了，那个是给你解决不了的。 嗯， 所以我们刷漆之前先给你测试你墙砖的这种底层能不能刷，能刷才给你刷，不能刷我们就先敲掉，以后个别的我们给你找平之后再刷。啊，是这样的。 嗯，大家可能误解了我们说我们想要推出这个瓷砖漆的事，就是好像这个漆一呼上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砖都固定在上面，所有的要脱落的问题都解决。不是，我们还是会上门先检测一下您家的瓷砖现在这个稳定的状态适不适合刷，还有呢就是关于颜色呀，图案是不是还在呀，刷上去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呀、我们真的要到现场 对 去了解一下、 嗯、 我们现在说呢大家可能还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毕竟是一个很新的产品， 对， 我们也四八块砖也是第一次合作引进，在我们的这个29800的套餐当中大家就可以来选择了。400-665-8848，再说一遍这个电话，400-665-8848，不管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瓷砖漆， 嗯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这没有时间在节目里边回答了，但是呢要提示大家的是现在赶紧去拨打，一方面可以回答你们这些啊很奇妙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 对，周末的活动，周六的活动、周六上午 前50位啊，记住了，只有前50个报名了我们29800套餐